need a first sleep. Join us.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茶雪，它滴了掉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最非最爱销魂。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 Gina， 来自 VIP Kid， 欢迎来到诵读小站。今天外教老师和大家分享的英语朗诵和爱的邪教，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The kind shoemaker. A shoemaker left his village. Along the way, he found some ants who were very, very sad because a bear had destroyed their anthills. The shoemaker helped them rebuild it, and the ants offered to return the favor. The shoemaker followed his way and found some bees with the same problem as the ants. The young man also helped them, and the bees promised to help him in the future. Further along,The shoemaker learned that the king's daughter was in the castle of a witch. The young man decided to rescue her, but the witch locked him up in a stinking dungeon with a sack of sand mixed with poppy seeds, and told him that if he wasn't able to separate the two, she would cut off his head at dawn. The young man thought about his death, but his friends, the ants, came and helped him pass the test. The witch was astounded. Then she took him to a room where there were 30 maidens with their faces covered. The shoemaker had to discover which one was princess. The young man became discouraged, but he saw a bee that landed on the sweetest one, the true princess. When the shoemaker uncovered her face,The witch was changed into a crow. The young people fell in love and lived surrounded by animals and puppies.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金秋出游高峰季，车辆遇险莫着急，人保直销车险到，空地一体救援快。 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非常时刻空中直升机救援，有人保，一向轻快生活。 400123456。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呢，东二环北段的双方向，东三环三元桥到国贸桥的双方向都是车流比较集中的路段。另外呢，东四环北向南，朝阳公园桥、大郊亭桥也是持续车多。东五环南向北的方向，五方桥到远通桥，北向南方向，七车树桥到平房桥也是持续车多。以上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 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声音回顾历史，用电波触摸文化。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06分56秒，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要用一首李白当年送给孟浩然的诗歌来开着场。这首诗是这么说的，赠孟浩然。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是君。高山安可仰，徒此一清芬。李白喜欢孟浩然，我们也很喜欢孟浩然，因为此人呢是一位真正的隐士啊。咱们中国古代士人不是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吗？他这个穷则独善其身做得特别好。孟浩然一生是清心寡欲，淡泊宁静，陶醉于自然的山水之中啊。不过要说他呢，相望使登高，心随雁飞天，在古代啊，他可能只能靠自己的双手和双脚了。所以我们今天换一个角度想一想，孟浩然一定是一位体育健将，或者说是一位旅行达人。那今天呢，我们的主要的话题就是跟旅行徒步有关。国庆归来，金秋送爽，相信很多朋友们呢也一定在计划咱们下一轮的秋季旅游了啊。那么这些年来就有一种旅游的方式特别的火爆，就是徒步旅行。徒步英文名就是 tramp， 顾名思义呢就是没车没船，就是用脚来行走，是一种旅行方式，也是一种户外运动当中比较这个普遍的一种啊。因为好像一说徒步嘛，没有什么七七八八的装备，也没有什么要讲的技巧，用脚走就是了，所以呢也被认为是一种休闲运动，门槛比较低啊。不过要是说起徒步呢，也没有那么简单，在咱们中国古代就已经有徒步一词了。那么这个当中呢，有的是代指平民布衣，指老百姓，也有指步兵的意思啊。如果说用脚行走之意，在古代也是更为常见，因为缺少现代化工具的古人，他们面对更加原始的大自然，无论是探亲访友啊，或者是这个工作旅行啊，恐怕车船马匹都很少有发挥空间，那么依靠双脚也就成了一个比较重要的方式了。而且 他们当中有那么多特别能写的人啊，有的成了璀璨的传统文化的精华，比如说徐霞客的这个游记啊，还有很多的山水田园的诗，也给我们今天以文化的滋养，在今天还在产生深远的影响。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中国古代的旅行高手、徒步达人们。好，今天在直播间呢还有两位嘉宾，首先是介绍一下我们的老熟人啊，刘兰芳先生的入室弟子，也是咱们的国学讲师王风尘，欢迎风尘。 大家好，我是王风尘。 今天在直播间当中还有一位徒步达人就在我们的面前啊，他是北京华奥中体体育产业有限公司的经理孟素霞女士，欢迎素霞，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素霞。 今天这个二位请来，我觉得咱们这个嘉宾的组合还是比较跨界的哈、一位是国学讲师，一位是徒步达人，又是在做体育产业哈、这如果不是今天的这个话题，我觉得可能还会有一些混搭之感那今天我们就是 问题不分家嘛 啊，我们今天做一个混搭的选题吧，那就是我们讲徒步，又倾向于古代的徒步达人啊，可能有我们有很多的跨界的地方。也就是说呢，我们用这种徒步旅行的方式，给我们和今天的古人之间架一座桥梁啊。那么先问问素霞吧。第一回来北京文艺广播哈。 对，第一次来，很高兴。 这个秋季我们可能有很多朋友要选择这个徒步的这个旅行了， 是 好像在我的家乡这种方式的出游更加的普遍。现在这个比如说几种啊，自行车游啊， 对， 还有徒步游啊， 是 就大家这个群体很多啊，尤其秋高气爽的时候都愿意出去走一走。 是的。 那先问问素霞，如果我们就是徒步出行的话，大概需要做哪些准备？是不是就是我就用脚走，随便那个穿着运动装我们就走了，是吧？带瓶水是吧？就可以走了，带上手机，现在钱包都不用了啊，手机那个什么扫一扫就是走遍天下了。 是 这样的吗？ 他是这样，主持人。首先徒步旅行它分两种，那么一种呢它是分为短途，一种是长途旅行。那因为这个长途旅行、短途旅行，因为徒步现在被越来越多的这个大众喜爱和接受，就刚才像主持人所说的，它第一是没有门槛，比较低，那没有不分年龄段。第二呢，它没有技术的要求，所以说只要你能会走路，就能参与到这个徒步活动中来，那如果我们来谈一谈，就是说，如果说你要做专业的这个徒步旅行，需要哪些装备？首先呢，我觉得，这个在行囊上、装备上是跟普通的这个徒步旅行是有一点差异的那户外的一些装备呢，我们主要是强调一个安全为主。因为现在这个秋高气爽嘛，就大家就是这种蓝天白云，就有一种想收拾行囊走进大自然的一个冲动嘛。所以在这个大家这个秋季这个旅行、徒步旅行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大家是以安全为主，最好呢大家结伴而行。那至少三个人以上，在途中我们大家可以有个相互关照和帮助。然后还有就是一个装备，那装备呢，比如说我们会要求你在背包呀徒步鞋，还有我们平常会在徒步上，如果你在这个户外有露宿的话，你有帐篷要还有一些这个睡袋，还要准备干粮。如果说你要是一天到两天，你要备足你这个食用水。然后呢，这里面我重点想重点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出行装备最重要的重点就是徒步鞋。我觉得大家有个很重的一个建议。 我也是很想问您的，因为我平常啊不是穿那个中式的这种鞋，就是穿篮球鞋。 篮球鞋哈。 这徒步鞋它有什么讲究？ 对，徒步鞋是这样，就是刚才说了篮球鞋，什么我们做正常的这个，比如说室内啊，比如说一些公园这样的类似的徒步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你要是户外来徒步的话，这个篮球鞋就有点不合适了。因为我们长时间在户外行走的话，我们一定要对脚踝有一个保护。因为你在户外长期行走，对脚踝会有个损伤和擦伤。所以鞋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徒步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安全。这是一方面哈。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在急救药品上要备足。比如说我们户外徒步会有一些擦伤或者碰伤，或者野外的一些蚊虫叮咬的一些药品要备注， 这都得带着。 对，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这个急救信号灯 啊，这些设备也要备注，以备我们不时之需。 嗯， 啊，这就是我们一些啊。 哎，这个通过素霞这一介绍啊，我这个脑海中就出现了一个宁采臣的形象， 我也是背了一个大包啊，他这还不是包哈、啊， 那竹篓似的， 竹篓 是 吧？他这个好像还挡雨是吧？ 上面还有小遮，这么个遮棚 是 吧？ 哎，刚才素霞说这个是我们今天徒步需要做的准备啊。哎呀，但是话说回来了啊，放在几百年前甚至两千年前，这人们可能他不徒步啊，他也没别的办法是吧？ 嗯， 因为很多路那时候。这个阳关大道可能都少是吧， 基本上就十一路 啊， 靠十一路啊， 没有交通工具。 对，那我们这个上半段吧，跟风尘我们就说一说中国古代一位伟大的徒步高手司马迁同志。 嗯， 司马迁这个大约20岁的时候有一个外出游历的这个经历啊。那么说司马迁之前呢，我们这道问题就给大家出出来啊。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今天仍然是，因为我们是直播嘛，今天仍然是跟大家有这个互动，那就关于司马迁的这道问题就出来了。那么问题很简单，就是司马迁的这一次游历啊，他到达的最南端是哪个地方啊？三个选项 ：A 是昆明 ，B 是长沙 ，C 是崖州啊。欢迎各位来给我们进行互动。司马迁到的最南端是在哪个地方？是昆明，是长沙，还是崖州？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等待大家。请风尘给我们说说这个司马迁的这个旅行经历吧，哈，他这个徒步经历。注意啊，别把答案泄底啊，咱们到上半段结束的时候，再把答案告诉大伙儿啊。 这个司马迁呢，在他的名著啊《史记》的自序里面，就告诉了大家一张他行走的地图。他说呢，他20岁的时候，刚才主持人说了，就开始去游历了。在我们古代人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读万卷书。一定要走一个万里路， 走万里路， 这是我们古人很多的这个才子，他们一定要做的。 嗯， 包括到我们近代啊，你看我们的这个毛泽东主席，年轻的时候也走了一次很长的路，这是古人的一个习惯，中华民族的一个习惯。 是。 那么他20岁，司马迁20岁呢，就到江淮一带， 哦， 然后呢，登过会稽山，探过雨穴。雨就是大禹的坟墓，去过九嶷山。 哇，这个他是从哪儿走的？他那个好像是太史公自序说什么，这个夏阳什么龙门人是吧？迁生 对，他是龙门人， 龙门 他生在龙门，啊， 龙门不就是大禹治水那地方是吧？是那地方吗？ 对， 不说大禹在龙门开山吗？ 对， 那么就是说，司马迁就是从他家出发是吧？ 对， 你刚才说到这个 去江淮 哦， 江淮到会稽，然后呢探过雨穴， 会稽这个其实 就是浙江那块 哦，就那地方， 会稽山了。 那个时候也就是吴越争霸那地方。 对，当时呢一般当时读会稽，反正是我们现在都读会稽了， 现在都会稽。 对，他去会稽山就是去考证吴越争霸， 是不是？ 那么后来他去 也不用考会稽师资格证了。 他在去雨穴，这就是考证三皇五帝的时候了吧？ 啊， 然后再过九嶷山， 九嶷山是哪？ 湖南。就苍梧山。 苍梧山 啊，就苍梧山。 嗯， 那传说呢，就是这个舜帝啊，就死在那个地方。 哦， 所以他每到一处，你看人家是个考察工作。 考察 啊， 对对对。 然后就探查过这个舜的坟墓，然后乘船到湘水啊，北上。汶水、泗水就开始探访这些水路，又到齐鲁大地，到齐鲁大地呢，做这个儒家的学问研究，而且他那个在史记上呢，他有这么一句话叫“乡涉邹邑”，什么意思呢？就在邹地啊、邑地这个地方呢，参加过当地的乡涉礼。 哦，这是什么礼？ 乡涉礼是当地就是这个我们知道孔子传六艺。六艺里面就有一个射艺，射艺射箭的一个礼仪，那么其中就有一个礼叫乡射，这解释呢就很复杂了，然后这里面有主宾啊什么的，很复杂了。 是哪个乡？就是 乡村的乡， 乡村的乡 啊，乡村的乡，我们就知道是当时的一个礼啊，一个礼。这个司马迁呢就到那里，然后来呢他又去 彭城，又去薛地。我们知道薛地是哪儿？薛地现在的枣庄。 哦， 啊， 彭城是哪儿？是徐州吗？ 哎， 是徐州。 对对， 那 个枣庄和徐州那边又挨着嘛， 挨着、嗯、 啊、 嗯嗯。 到那个地方考察什么呢？ 嗯、 薛地是谁的这个、这个地址呢？ 嗯， 孟尝君的。 哦， 孟尝君的封地啊。 嗯， 他为什么写那个长剑归长峡归来？ 嗯，嗯 写那个孟尝君的故事、 嗯， 那么好呢？他实地考察过。 嗯 啊，然后过梁楚。啊，过梁楚， 嗯， 回来了，这是原来自费， 嗯，自费 啊。那么后来 啊， 升迁了，朝廷升迁为郎中， 嗯， 公费，国家给他钱 啊， 啊，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就到了巴蜀了，嗯、南略这个就是说， 匈 都、 嗯、 啊那个地方，最后达到我们要。给大家设的问题， 嗨，不错、啊，我这心还提着呢啊，等待大家的答案呢啊，啊、哦，这就是他的一个， 对，转一圈这才回来复命。 哦，那据你的这个估计一下，在那个年代，以他的当时的叫咱们说叫生产力发展水平吧， 嗯， 是吧？他可能会遇到哪些困难？ 哎呀啊，困难太多了。对于我们古人来说呢，第一个困难呢，可能我们现在人想象不到，就是一个。录饮， 嗯 啊，什么叫录饮呢？你古人是不能够随便离开一个地方的， 嗯 啊，当然司马迁那个时候还好。我们一会儿要是谈到这个徐霞客、 嗯、 到明朝、清朝， 对， 那户籍呀、啊，这个征税啊，这个制度更严格了， 嗯、 啊，那你明朝明文规定，就是农业者，不得出一里， 嗯。 嗯我们不说一里是500米，不是，啊、而是说呢，一里是什么？110户为一里，乡里、 哦哦。 就你要是个农民的话，啊， 是一个这个。 对你不能出这个范围。 其实是户籍概念。 对，你如果出这个范围，你必须报备。 嗯 啊，必须到政府报备，啊，说我去这个出差啊，或者我游学呀、啊，或者经商啊、 哦， 行，政府给你开一个东西，这个就是录饮。 哦、 我们说官条录饮， 官条录饮， 哎， 这《西游记》我们老听 啊，《西游记》说通关为谍， 对对 对， 对 通关就那个意思 啊。 录饮呢，它还是有一个时间的规定的， 哦、 就像现在我们丢了身份证，到火车站给你开个临时的， 哦、 就一天啊，它有一个、 哦， 你这个限期内你得回来，回不来有可能就麻烦了。 嗯， 在路上碰到人家就把你当成盲流了。 嗯， 哎，给，当然这个司马迁那个时候这个还好些啊，主要的麻烦就在于。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当时这个你看刚才我们的 秀霞 美女， 嗯， 说现在的人啊有多少装备是吧？ 是是， 有什么垫子、防潮垫？ 防潮垫， 那时候也就是一个布垫子， 嗯、 还现在还有睡袋， 嗯， 那时候也是布垫子， 就全是布垫子是吧？啊， 现在求救什么求救灯 对对对对？ 那时候有求救灯都没人，都没人， 也没有求救灯、 顶多带上。打火之物肯定要有， 嗯， 但是肯定是最原始的火镰呀、啊、火绒啊， 对对对 啊、 嗯， 然后这个带上一些这个 干粮、 雨具啊，一把是伞， 对对对对， 啊、干粮这是必备的， 嗯 啊，因为那个时候你带钱你不一定能买着东西， 嗯 啊，就是这种 没有商业 啊，对， 哎， 但是呢，像司马迁这样的、他也不可能是自己走。 哦、 在古人很少自己徒步，你看徐霞客也是、 哦。 虽然说我们说徐霞客不，他也经常的是有仆人。 哎，对对对对， 朋友 徐霞客好像说是四个人 啊， 他自己说了。 如果他是个贵族，在当时，你看司马迁他其实个家族啊、那他肯定有人给他背着锅， 嗯、 背锅侠，给他背着锅呀，带着这些应用之物， 嗯， 然后伴随他， 嗯。好啊，那这么一看呢，就是，属于一个集体行动嘛， 哎， 大家一块徒步啊。对，虽然条件比较艰苦，但是呢，这就是为了治史治学啊，这是他的一个，其实是他的工作啊， 工作 是他的负责任啊。因为那时候这个就是历史你怎么去治啊？他是要到各地，其实是采风， 就是我们按照我们现在来说呢，司马迁。去记录口述历史去了， 嗯， 对吧？我们现在很热门的一个话题，口述历史， 它也只有这一个办法， 对， 是吧？ 它没有什么很多的史料， 对，它没有别的办法。你宫廷你也得你需要知识，你也得到下面去， 对， 知道那个各地的这个历史， 对 对。所以说，至少从他的这个举动上来看，我们对他的这个治史的精神应该是相信的啊。 是的。 那么我们后来都知道，这个司马迁是因为给这个攻打匈奴的啊， 李陵、 这个、被俘的李陵、 啊、 替他来出头，给他说好话，然后触怒了汉武帝，遭遇了宫刑。那么后来也就有一篇非常著名的报任安书啊，是流传千古。那今天呢，我们也拿来了一段哈、啊、这一段是在这个就是去年特别火的一档节目见字如面第二季当中，赵立新啊以白话文的方式来阅读了啊这样一封书信啊，我觉得这个节目挺好的。他读的呢是白话文，但是呢、 嗯、 文言文就是原文是在作为字幕在底下来给大家来帮助大家回顾的啊。那我们就来听一听，听上几句吧，因为确实这个书信也比较长，我们没有办法听完，但我觉得可以让我们一下子进入到那样一个时代，感觉到司马迁就是我们身边的人。 活不死，是因为死不一定代表勇敢，不说明你不怯懦，活着更需要勇气。我现在只想写完这本书。司马迁写给任安，公元前93年，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少卿足下，我听说提高修养才能承载智慧，充满爱心才能开启善行，道义决定取舍，勇气决定荣辱，贡献决定声誉。人是靠着这五项标准存活于世，立于君子之林的。所以灾祸莫惨于贪欲，悲哀莫痛于伤心，恶行莫丑于辱先，耻辱莫大于宫刑，受了宫刑就不再是人。今天如此，历来如此。 我们听到赵立新的这个演绎啊，可以说是一种演绎啊，带着表演在当中，非常的动人哈、啊，感觉到进入这个角色了。那我们上半段的时间也快到了啊，把这个答案告诉大家吧。司马迁最南端到的就是昆明，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昆明的词条当中说，一词的出现，它的词语的出现，最早就是追溯到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当中所写啊，所以可以说几乎是。志史当中他应该是最早涉足昆明之地的人。好，那我们今天上半段就到这里了，一会儿下半段咱们回来啊，再说一位达人，这旅游达人他还更厉害啊，徐霞客，他的游记也是名垂千古，咱们一会儿接着聊。 千古难题，中午吃啥？ 嘉禾一品又和大王，满30立减15，只要你有邮储银行 DO 或 BO 卡。 DO 卡我有啊， 在罗森便利店还有半价优惠，还等什么呢？快走啊！ 详情。 一国人，中国风，夸强你，赞强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朝。 美朝 ，Mik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 亲切的声音。当您步履蹒跚时，我在您身边；当您眼神模糊时，我在您身边；当您记忆淡忘时，我在您身边；当您老了，有我陪伴。十月十四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系列活动特别策划，让陪伴很长重阳节诵读沙龙在北京图书大厦温情举行，相聚重阳，听见经典。十月十四日，我们一起相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我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七点到八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关乎天文，以查十遍；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七点到八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飞越龙门的霁月，让你挥笔写下了不朽的诗篇。莫非是看淡了？ 用声音回顾历史，用电波触摸文化。听众朋友，欢迎您在广告时段之后继续回到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今天呢，我们以一个非常特别的视角来切入到中国古人的生活当中，那就是徒步旅行啊。上半段呢，我们通过司马迁他的一个中国旅游地图来展开了他的一番致使的游行的经历啊。再次欢迎一下我们直播间当中的二位嘉宾，刘兰芳先生的入室弟子，也是国学讲师，我们的老朋友王风尘。 大家好。 欢迎风尘啊。另外呢，今天我们还有一位徒步达人啊，这是北京华奥中体体育产业有限公司的经理孟素霞女士，欢迎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刚才我们是看了这个司马迁的这个徒步旅行的过程啊，应该说是充满了艰辛，不过还好是结伴而行啊，根据你的分析是吧。那下半段呢，我们再来看一位这个旅行高手。这个高手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啊，他特点就是他的游记啊在今天仍然是这个 特别特别具有影响力啊。这个徐霞客呢，他的这个徐霞客游记影响力大到什么程度？我觉得，就是有一件事情可以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证明，就是今天我们很多旅行达人就是以徐霞客作为自己的一个榜样的，或者说作为自己一个偶像的，对吧？ 是。 如果说你说司马迁这个旅行呢，不是说这旅行是他的副产品， 对， 他其实是为了致使， 对 吧？但徐霞客呀， 职业旅行家， 他就是为了旅行而旅行，是吧？那么徐霞客开始动手写这个徐霞客日记的这个日子，5月19。啊，被定为叫中国旅游日，是吧？而且我们说它的影响力呢，也不局限于中国。那么《徐霞客游记》还被定为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20部著作之一啊！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都建立了徐霞客研究会，等等等等吧。 对对。 还有人说这个他跟马可波罗被尊为叫东方游圣和西方游圣啊，这样的一种说法。所以可见，如果您要是旅行的话，那么看看徐霞客游记一定会有所帮助哈。 是的。 哎，那么咱们在说徐霞客之前，还是把这个问题给大家抛出来啊。这个问题啊，我也是查了很多的资料啊，就显得比较专业一点。提出来啊，就是徐霞客的旅游与我们日常想的，尤其是这个今天我们设计旅游是不尽相同。他以什么特点呢？他专去别人不去的地方啊，哪怕是充满了这个艰难险阻，他对于当时很多当事人深信不疑的很多地理概念，他是选择不轻信的一个态度，所以他是去实地考察的啊，叫做寻源之旅嘛。比如说，徐霞客曾经考察长江的源头啊，那么这个考察纠正了前人谁的一个错误的结论呢？有4个答案 ：A. 孔子 ，B. 孟子 ，C. 荀子 ，D. 墨子啊，这就是我们下半段的问题。北京文艺广播还是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啊！如果您问题答对，有机会获得由我们提供的一份小的文创礼品。再给大家说一遍，这题目：徐霞客曾经启动他的寻源之旅，考察长江的源头，而他的考察因为自己的双脚走到了这个地方，所以就纠正了前人的一个错误的结论。那么这个人是谁啊？孔子、孟子还是荀子还是墨子？好，北京文艺广播等待大家的答案。好吧，这到了徐霞客时间了哈。那徐霞客我们说了这么有影响力，风尘给我们介绍一下他的身世吧，怎么他就这人这么厉害啊？ 这个徐霞客呀很有意思，他原名不叫徐霞客。 哦，不叫 徐宏祖。 哦， 啊，可能他的祖先想让他宏大自己的祖先。 哦， 结果呢，从小啊就不爱读这个诗书。 嗯， 他老师教课的时候一看，哎，你那《论语》底下压什么东西啊？看课外书呢。过去一翻，《水经注》。 哦， 李道元的《水经注》。 哦， 就看地理书呢。 地理书 啊，偏科啊，地理书。哎呦，这。这个先生很生气啊，然后有一次先生又让大家呀，各自报一报自己的志向啊，这个说我想当科学家，那个说我想当生物学家，反正是啊，那个说我想考秀才，那个说我想考举人，就徐霞客站起来了，一拍胸膛，说大丈夫当朝碧海，朝碧海而暮苍梧，早晨在大海边，晚上去这个苍梧山。 哦，那就是 大丈夫 司马迁去的苍梧山， 对对对对，就那个九嶷山， 九嶷山 啊，就九嶷山。 哦， 哎呦，这个老师生气， 嗯， 这孩子从小啊就爬野山，就你说的别人不去的地方，这不爬野山吗？ 嗯， 结果有一次出去呀、啊，很小啊年岁， 嗯， 3天没回来，家找不到，把家人急坏了。 哦， 等到回来了，因为他真的受险受困难了， 嗯， 3天之后回来了，大家都这个着急呀、啊。于是都全告他爹去了，他爹叫徐攸勉、就说你的儿子不行，你得管管。可他爹呀，这当老子的也有意思，哈哈大笑啊！哎呀，你这脾气太像你老子我了，我就这样我看你的孩子呀，眉宇之间有烟霞之气，我看你就是个烟霞之客，以后啊，长大了应该壮游四方。从此。他就改名徐霞客。 那这个霞实际指的就是 烟霞， 烟霞 就是他说他眉宇之间有烟霞之气。 烟霞是什么东西？ 哎， 什么是烟霞？ 说书老说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嘛。 哦， 就是反正爹看见了。 嗯，嗨。哦，是这么样改的名字。 对 啊，哦，那他是到了哪些地方呢？ 哎呀，徐霞客这个走的地方太多了。 嗯， 名山大川数不胜数。我们刚才说了，徐霞客有一个《徐霞客游记》。 嗯， 哎，现在我们看到的《徐霞客游记》60万字，你知道60万字什么概念？文言文啊。 嗯， 如果翻译成白话文，没有120， 嗯， 够呛。 嗯， 但是这60万字还是残存的。 哦，还不全， 还不全，嗯， 因为它其实它是一个，就是说，它是一个叫日记的总和，就是后人整理的， 对，整理的。 它到一个地儿， 据说 是这意思，是吧？ 有240万字之多。 哦， 啊，就这位是一个微博达人， 嗯，微 博达 人， 哎，走到一个地方，晚上一定啊点上蜡烛油灯， 嗯， 把今天的这个所到之处记录下来。而且呢，徐霞客他记录的呢有一个特点， 嗯， 就他不像我们过去的古人呢， 嗯， 把自己的这个大胸怀呀，对国家的抱负啊， 嗯， 寄托于山水之中， 嗯， 他不是，他完全是自然山水， 嗯， 我看到什么了，这个地方怎么美， 嗯， 没有任何的其他的，这就是雄心大论那种东西， 嗯，就是其实他的风格吧，确实是比较独特的哈，稍微来看一看吧， 嗯， 这个楚游日记啊四，你看这个，里边是这么说的，啊，这非常详细哈。如果你要是，我觉得要是跟很多那个文人看，是不是有点像流水账了？咱们看看啊，早饭与绿竹庵，这肯定是一个庵啊。 嗯， 以城市泥泞，不若山行， 嗯， 遂东南遇一小岭，爬山去了，啊，至湘江之上啊， 爬湘江上 啊，共一里，溯江。至蒸水入湘处，隔江及石鼓河江亭，渡江登东岸，东南行，其地啊颇沱高下，四里过把溪庵，又二里遇把溪岭，啊，后边还很长。我就说这人太能走了， 嗯， 是吧？吃完了早饭，这就开始走，走完山路就走水路，然后什么至湘江之上，走了一里，又到了入湘处，然后看到一个亭子。渡江登了东岸，又往东南走，然后他说这个路是崎岖不平的，而且写的这么细致哈， 嗯， 这问一下这个素霞吧， 嗯， 这个如果我们今天要登山涉水的话， 嗯， 啊，我们应该做哪些准备啊？刚才还有朋友问呢，说你说那徒步鞋好是吧？是保护脚踝，有帮是吧？有帮 是的， 是吧？ 是的。 那篮球鞋也有帮啊，底儿还厚呢啊。 篮球鞋它第一，它底子不那么软，不适合户外来这个， 嗯， 来穿着。 嗯 啊啊啊！ 那 我们如果说户外这个涉山拔水的话，我们装备这个鞋子一定要是防水。 哦，防水。 我们要有雨具。雨具之类的东西， 嗯， 那我们还有就是你把手电呀，我们充电宝用于长期在户外， 哦， 要把这些装备要备齐了， 嗯 嗯， 所以你看麻烦，那古人没有手电嘛，他也不用充电宝， 对对，哎， 你看这个我记得徐霞客游记里面我看到的有一次有一个这个很感人的一个事情啊， 嗯， 就有一年隆冬季节，这个可能是过年的时候，大年初四， 嗯， 这个徐霞客呀自己就爬上了雪山，这黄山，大雪已经封了黄山了。 嗯， 刚才为什么说听到这个素霞这个说的这个什么手电筒啊？ 嗯， 我就突然想起来这个故事。 哦， 他拿了根铁棍儿。 哦， 大雪封山，拿着铁棍凿， 嗯， 啊，凿一个小一级一级的爬到雪山顶上。人家初四那一天，别人可能都在家猫冬呢， 嗯， 追名逐利呢，人家自己在雪黄山之上。听了一天化雪的声音， 嗯，那我觉得就是 他不光能走啊，他也能静啊， 嗯，嗯， 人的境界不一样， 嗯，对，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啊， 是是 啊，就是 在那个古代就是说属于另，嗯，用我们现在专业的词毛的词就属于叫另类。 啊，对，另类， 另类，另类，嗯，有人说他的这个《徐霞客游记》的文字啊，叫做，属于是古代山水散文，叫风烟俱静，天山共色 啊，说这样的一种感觉是特别符合叫传统文学的审美意识的。但是这个我觉得你看一般这写游记的其实不太多见哈，一般都是寄情于山水，都写诗嘛， 对 对吧？想要这个写这个诗情， 写一些游记也都是有其他的意欲在里面的。你像柳宗元写的啊，那种这个《永州八记》，那都是有寓意的，想说明其他东西，借着这风光说其他东西的。 对，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古人表达自己的情感，多数他见的山水啊，还有这个什么竹啊林呐、似乎。就是这个意象的话也不是那么的就是诡谲，就是你到一地儿你写一诗啊，也有这个就在那地方题诗的啊。但是徐霞客是把真实的见到的这些情景还有自己的这个行程写出来， 对， 这个是就是最朴素的最纯粹的一种游记，是吧？这个日记可能对于这个旅行日记来说，的的确确是今天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参考的东西。它从这个角度来讲，似乎跟古代文人的这种习惯还是不太一样， 不一样 啊。那如果说今天这个我们要爬山要涉水，那可能走的比较远了。那如果我们就是在旅途当中可能会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有什么样的困难哈？再给我们说说。 是这样，就是因为在这个户外运动当中，他可能遇到的有几个问题啊。一个就是迷路啊，比如说有些户外爱好者他会去一些森林比较茂密的一些山区，那这植被比较这个茂盛的话，就会看不清方向。 看不清方向，手机没信号。 然后还有个就是， 真好，这跟古人一个 一样 了，一个一样了， 同一时代了哈。比如说我们去戈壁滩呀，或者沙漠，这些都是没有指引的地方，大家都可能会形成一个迷路。那还有个就是说，就是秋冬季气候干燥，它会有一个脱水现象。 脱水 所以大家把水分要备足。还有就是会有一些在徒步当中会有一些擦伤、碰伤。比如说户外的蚊虫叮咬啊、蛇咬这样的类似于啊这样的一些意外伤害。 这个野生动物也得防啊。 是的，所以这就拷贝我们，就是刚开始开头节目开头的时候说，大家在装备一定要齐全再出行。那个就是恶劣天气，那大家在出行之前一定要看好观察天气。如果说天气特别不好的话，大家要更改行程。那如果在行程当中遇到类似这种恶劣天气的话，那大家如果说这个要没有参照物的话，我们就看云彩。比如说我们现在会观察，比如说这个云彩， 看云 它来的突然，对，来的突然的话什么的，你要立刻找一个，比如说。这个大的石头下面呀，来立刻停下来，来静等这一块。 那我就会看，前天我在那个九江，我一看天，我说，哎，你看嘛，天上雨淋云，地下雨淋淋，一定要下雨。结果我昨天回来，那边都下雨了， 是吗？ 这就看云图，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父亲是过去是气象局的。老这个就是这个预报员那个时候没啥星图，都是我小的时候就跟着他，他告诉我这是高积云呀、这是雨积云呀、这是鱼鳞云，他就跟真的是很管用的。 对 ，我说那王文臣说书老爱说这东西。这观察云彩也是，那这平时得练呢，是吧？这你得做准备，你现看来不及了。你让我看，我看什么云我也看不出来啊。那这个就是说，这个如果你要做一个这样的达人呢，平常这个知识的储备还是要有的。 对，一定要有一些这个基本的常识吧，就是一定要结伴，不要一个人去独行。 那我觉得，聊到这儿了，就是也特别想着二位在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啊，其实就是说。你看对于古人来讲吧，那司马迁他致使他就得到各地去走。徐霞客刚才也说了，有这样境界的人他千古一人，是吧？ 是。 那这个徒步的这种旅行，它到底说它的意义，或者说它能够带给我们什么，对吧？那就古人你说他没办法了，对吧？他走这走那儿，他不徒步他怎么去啊？ 是。 那到今天呢，今天为什么那么多人一定要选择徒步呢？还要走那么远。这个心里面的这种感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是这样，因为大家平常大部分的工作时间都会在户内很少有时间去亲近大自然。那么这个因为走路呢是被咱们世界卫生组织这个认定为是世界上最好的运动。然后呢这个他经常这种这个 户外运动和徒步的话会有几个好处。第一，我觉得很可以增加大家的记忆力，因为随着我们这个年龄的增长，我们大家的记忆力是有蜕变的 啊。 那人在这个徒步和行走的时候会增加你的记忆力会越来越强那还有一个就是可以打开我们的经络就是因为你长期坐在办公室没有这个锻炼身体你的经络呀或者肌肉会僵硬那通过徒步呢可以打开你的坚持步行可以打开你的经络这是我们一个益处。那还有个就是在徒步当中呢我们可以结交一些这个同频的好朋友可以有一些这个 联谊 对 联谊 对 嗯 可以结交很多志趣相同的一些爱好的一些朋友这就是也可以接触一些这个许多良师益友从中获取一些知识和灵感 那风尘怎么看你觉得有徒步旅行的意义在哪 你看这个徐霞客呀就有人问过他这个问题就是后来呀这个徐霞客病重了嘛旅行最后双脚都坏了有些高官呢来探望他就说呀说你看以你的才华足可以光宗耀祖了但是你没封过妻没荫过子你不后悔吗徐霞客怎么回答呀说汉代张骞旅行家唐代玄奘元代耶律楚材他们虽然都曾经游历天下但是呢都是接受皇帝命令而前往四方的但是我呢我就是个小老百姓没有皇上钦点没有政府资助我穿着布衣我拿着拐棍儿，我穿着草鞋我就做到了他们三个人做到的事情我一生还有什么遗憾的总结出三个字旅行的意义我高兴 好啊这看来还是个人的境界是吧可能追求的就是这个我是前一段时间读到一本书啊它其实也是在这个叫做户外运动或者叫是旅行方面一本很有影响力的书其实他所说的因为他到的是无人区这个呢是需要相当高的这个门槛的 对 啊而且我们今年也有这方面的这个电影啊纪录片来上映啊就是今天我们这个现代生活呢其实给大家带来无形当中其实就带来很多的压力啊这种压力可能有的时候它不是一种有形的比如说实际的工作的压力 是 它可能就是外在的一种节奏生活节奏带来的压力所以很多人喜欢去亲近自然啊那么徒步呢可能它的这个本身的强度也不是很大啊我觉得可能这个比你到健身房去这个举铁呀、啊、什么打篮球啊它这种要这个更柔和一些哈 是的 它也能够让人更长时间的是徜徉在自然当中哈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心得体会 是的 那今天节目时间快到了最后把这个问题的答案告诉大家吧徐霞客曾经考察长江的源头纠正了谁的错误结论呢这个答案应该是孔子这事儿怎么解释啊因为在徐霞客之前啊有典籍记述长江的源头是岷江啊这是 尚书上没写 那么尚书就是没人敢质疑尚书啊因为尚书是孔子编的孔子所编撰所以呢到他那儿就是2000年没有人敢质疑但是徐霞客就不信这些就是说是拍桌而呼此说有疑然后他就寻江而上追踪万里终于找到真正的长江源头是金沙江啊所以我觉得读万卷书有的时候啊从这个角度来讲真的不如行万里路啊 只有而且这一次追溯就是他最后一次就是我说的他双足已经这个坏了但是最后还是把这个金沙江这个东西给研究透了 足矣啊我觉得是此生足矣对于这个民族对于我们人类历史对于中国历史都是有莫大贡献的啊好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最后给大家说一个小冷门吧我特别喜欢的一位诗人啊虽然看他诗也不太能看得懂就是谢灵运他也是一位旅行高手 对 他呢发明了一种鞋登山鞋叫谢公屐啊这种鞋就是